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啱啱书展呢就完咗，咁可以话非常之多人去呀，话104万人啊。 係呀，仲要话差唔多每个人呢平均消费係800几蚊喎。 咪呀， 买几多本书呢， 真係夸张嘅，同埋真係抵嘅。你见到啊，坊间啊，就算你话传媒睇到嗰啲又好啊，又或者我自己嗰啲即係媽媽 group 啊，你知啊，通常都有笋嘢嘅话，大家就好慷慨分享出嚟啊，唔係分享啲书喎，分享呢啲咁嘅消息啊。 喂，同埋都几得意喎，因为我见啦身边有好多朋友就系话书展入边咧，唔系最集中买书，反而系嗰啲文具啊，侧边嗰啲精品，佢就话哇好抵啊，10蚊唔知几多支原子笔，冇买书，但系就买咗好多原子笔， 都抵。咁啊，当然其实嗱，即系文具有人抢啦，咁啊书亦都其实真系唔少噶，因为实在尤其是好似我哋呢啲爸爸妈妈咧，而家即系都好想灌输啊，培养小朋友嘅阅读习惯。有时候你真系出去咧，啲书局买嗰啲书咧，首先又贵，跟住其次咧，有时候你有啲种类啊，虽然都话系书局噶，但系即系毕竟啊吓，你有时候揀起上嚟嘅时候都你系好似呢一间书局嗰啲书有冇我想俾我小朋友睇嗰啲，咁于是乎又要揾另外一间啊，烦啦。咁啊，你去书展咧，往往就好多时候你知啲书系摊晒出嚟啊， 同埋好集中啦。通常都会有咩儿童图书区啦，嗰度就一定系你哋啲爸爸妈妈带 最爱嘅地方系啊。咁啊，大家咧都会将个焦点咧就放喺书展嗰度啊。咁但系其实喺书展咧，稍微隔离一啲嘅地方咧，都有一啲嘅展览俾大家 嘅。系啊，讲紧嘅就系嗰个第二届嘅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你有冇去先？胡嘉 伦，我真系冇啊，大佬，我真系停留咗喺个书展嘅图书区入边，走唔到出嚟啊。 因为咧，佢嗰个展览嘅位置系比较僻嘅，就是、要上两层嘅电梯啦。咁去到咧，仲要穿过一个场馆，好似食物饭堂咁嘅场馆咧，去到入边啲。嗰、那個展覽館先係呢個消閒博覽嘅，咁入邊我第一個睇到嘅就係個攀石場啦，因為都之前有好多媒體報道咧，就有幾個打卡地點嘅，包括咧就是、一個6米高嘅攀石場。咁我去到嘅嗰一刻咧，點解我會夢到就係因為全部人都喺度圍觀緊，事關咧有一個大約啦，我相信啦 K1、K2 嘅小朋友都係3、4歲嘅啫，身高都少少矮細嘅，咁咧。一开头就吊起咗佢啦，攀石好明显你要有嗰啲安全装置啦。咁阿妈就当然喺侧边用手机记录呢一个历史性嘅时刻啦。咁啊开头咧去到人头人嘅膊头咁高嘅位置咧， 成年人 系啦，个小朋友都开始惊噶啦。咁你见到底下应该爸爸就托住咗佢，就爬上去啦，爬上去捉边度？捉红色。脚就踩住个绿色咁样，咁点不知啦？我相信隔篱嗰位工作人员咧，就应该都出咗好多力去辅助佢，佢好快咧就去到嗰个墙嘅顶嗰度，跟住咧阿小朋友咁高6米，咁佢就开始惊啦，就捉住咗。咁捉住咗嗰条石，个爸妈就喺底下放手啦你，因为如果攀过石都知咧，落嚟系要放晒手，咁你手脚就撑住埲墙，好似蜘蛛侠咁样弹下弹下落嚟嘅。咁啊小朋友梗系唔够胆啦，咁就全部人一齐喺底下围观，望住呢一个3、4岁嘅小朋友喺高空6米嗰度，不停咁回头咧望住底下，望住阿妈个手机，就系阿妈放手啦，个小朋友就一路呆住咁样望住，仲喺度笑紧，谂住影相嘅，但系咧。 最后我相信大会呢就派咗一个工作人员上返去嗰、那个墙嘅顶嗰度，就同佢讲你放手啦，慢慢你就会落返去啦咁样。但嗰下呢就我諗底下都聚咗三四十人，就係望住呢个小朋友点样係喺高空嗰度摆 pose 影相啦。 即係成为咗一个嘅全场焦点啦。 都 係 因为一入去你全世界就係围住嗰度好多人啦。咁我底下就即刻睇下喂係咩特别呢， 其实咪宣传伎俩啊，大家终于都揾到我哋呢一边啊呢个展览啦，虽然就pick入pick咗少少啊，咁但起码都有吸引到大家嘅目光啊嘛，係。 都可能係嘅，但係我嗰下第一个諗法就係、是、究竟攀石活动嘅小朋友身高有冇限制呢，即使有我相信佢都係可能啱啱最低个要求。 通常都係㗎，佢有好多都係限即係唔知咩 0.9 米啊咁上下咁样嘅高度啦，即係0.9点九你过咗之后，其实有好多嘅运动都基本上系俾你去参与去玩嘅。咁通常你冇留意咩？喺嗰个攀石隔篱会唔会有块牌冻咗喺度啊？有个卡通公仔话小朋友过咗呢个高度可以玩啊？咁冇咩？ 边度睇到啊？嗰度都话三四十人围住晒啊，全部人就系头啊，咁望住个小朋友喺上高，咁你完全睇唔到嘅。咁但系我兜去隔篱咧，就睇到佢一张好大嘅海报，咁话明系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咧。咁佢系由一个普石会去做。咁普石喺香港都系一个比较新兴嘅运动，咁就有少少似攀石，但系平时攀石大家的概念咧就 系 向上噶嘛，普石咧个主要就系向横移动嘅，咁而佢啲石嘅佢啲石头形状咧就同平时攀石嗰啲细细粒有少少唔同嘅、有时系一啲好大嘅石啦，咁就可能个要求咧就系由左手边一路攀去右手边，同埋咧系冇安全装置嘅，当然佢高度唔系好高啦，唔似攀石墙几十米、十几米高啦。咁但系佢就通常底下系一个软展啦。咁、你就向横移动。如果你过到嗰一个普石嗰个关咧，就可以移动去下一关咁样嘅。呢一个系嗰个比赛。咁我之前喺网上面睇过啲朋友嘅片段啦，其中一个就系、我唔知道你识唔识啦，王嘉欣攀石好手。咁、佢有分享过一条片嘅。都几刺激㗎喎，因为啲石头个距离系比较开啲嘅。咁、你见到个选手呢就真係要将自己好似蜘蛛侠咁啦，有几远就攀到几远啦，捉住啲石啦，同埋有时系要用少少跳跃嘅动作去跳去嗰嚿石度。 係你咁样讲我就諗起喺外国呢就有一个叫做即係忍者大赛呀，喺美国嗰度呢，咁其实就有少少似呢以前日本嗰啲综艺节目呢，就係讲係喺一个嘅场地入面跟住设咗好多唔同嘅障碍赛。咁但係呢个美国嘅忍者大赛我真係话俾大家知好犀利。 哦，我有睇过 啊。体能极限呀，係。 係呀 係呀。即係呢直头讲緊就係话你每个关呢当中要求有好多就係你要即係向上爬、向横爬，甚至乎中间又要好灵跃咁样跳跃啊！如果唔系，你就会跌落下面嗰啲水嗰度噶啦。咁当中咧，即系其中有一个忍者咧，即系叫现代忍者咧，就系、好似阿 Nicole 讲，因为可能佢平时咧，我睇翻佢系有呢一个攀爬嘅习惯嘅，即系有呢个喜好啊。咁咧，佢系当中咧有一个位咧，就好似头先阿 Nicole 讲嗰个，就系要向横爬。咁当然佢就唔系普石啦，佢真系爬咧，就系有一啲位咧，就有啲嘅栏杆啊，啲嘅铁枝啊，咁佢就要一路咁样打环爬过去，一路爬嘅时候咧，基本上净系用自己上臂嘅能力咧，系支撑住，因为佢系冇脚踏位嘅，就系、 是、 一路爬过去，中间有啲位咧，甚至乎咧，你系发现太开啊，佢一定要系用只手咧揈自己过去另外嗰边嘅，咁、而当中你就会见到，即系嗰啲人嗰个体能咧系点样样，系即系发挥到极限咯，系你想象唔到啊， 系我有睇过你嗰种忍者比赛咧，但系我觉得就佢哋。好多系要求上肢力量， 冇错，系啊， 全部都好似咧细路玩紧嗰啲马骝架咁样攀过去啦， 系啊系啊， 极少数系要用到脚嘅， 系啊， 唯一用到脚咧就 系 可能系一啲吊桥咁嘅物体啦，咁一踩可能佢就会冧噶啦，咁你就好灵巧， 嗰个就 系 考你嘅平衡性，你个脚净系我嚟咧，即系负责平衡嗰部分嘅啫。 我自己睇嘅时候，我反而觉得系嗰个准确性啊，直情系你手眼协调啊，手唔系眼脚协调啊，直情，因为你望到 全身都协调啦，要 你望到嗰一点，你要踩得好硬，你先可以跨到去下一步啊嘛，同埋你基本上冇得叉错脚，你会冧噶，你变成个不倒翁一齐倒。 埋落去。 咁啦，头先阿 Nicole 提嗰个展览，我唔知啊，有冇呢啲咁嘅忍者用品咧？你可以成为一个忍者嘅训练咧？转头翻嚟讲下啦。翻翻嚟啦，咁啊头先就讲起呢个忍者大赛，咁当然今晚就唔系讲点样成为忍者嘅，但我真系好奇啊！头先我哋又讲起咧，即系嗰啲外国嗰啲嘅忍者大赛啊，嗰啲嘅参赛选手，嗰啲嘅上肢嘅爆发能力咧系好强嘅。咁我谂平时都系训练有素啊，我唔知啊呢个嘅运动消闲展览啊，咁啊实际上面会唔会都有啲噶俾你可以咁锻炼自己身体体能嘅一啲嘅产品系发售咧？嗱，唔知啊，而家阿 Nicole 话俾大家知啊， 有嘅。咁啊，其中一个摊档咧，我都几出奇，因为佢咧就好多嗰啲橡筋带。咁我唔知道你平时健身咧，诶而家都几兴嘅。好似你当一块布仔咁样啦，咁啊系其实系橡筋带嚟嘅。咁就俾你可能框住做一条柱，咁就做一啲健身嘅动作。咁我之前咧亦都见好多物理治疗会用到嘅。假设就系一条橡筋带咁样，好似布带咁嘅啫。咁但系佢当然有强弹力啦，同埋佢有唔同嘅磅数嘅，即系有啲可能系比较劲啲嘅弹力，你用大力啲去掹行佢嘅， 咁磅数咪大啲咯。 系啦，咁就有分嘅。咁佢就挂晒喺度啦。咁我见到男女老幼咧都好似变咗神韵嘅阿伯咁， 喺度拉喺度拉，不停去测试。 喂，直情系好似公园咧，你见到嗰啲咪喺个架上面吊咗两条嘢落嚟，咁个个咧就喺度掹下掹。咁但系就唔系一个，我觉得唔系一个正确嘅运动动作啦，亦都唔系一个姿势啦。 佢尝试测试啫，你有冇咁严格咁样去吓挑剔人哋得唔得先？ 咁我觉得能够俾一个有趣嘅体验，大家唔系从一个咁专业嘅角度出发都唔错。咁但系隔篱咧就企咗个靓仔，咁我好大只嘅。 好明显你系睇个靓仔多过睇块布啦。 唔系，我梗系睇咗块布先睇到个靓仔啦。 但之后就系冇 揭开块布先睇个靓仔。系，跟住之后咧，咁原来咧佢系讲嘅一个智慧术啊。 啊， 系啦，咁佢有即场示范啦，我都几惊奇嘅，冇谂过系咁快，佢好快就屈咗嗰个人只手去后边。当然佢个同伴系佢平时嗰啲训练嘅同学 对手啦，系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佢一表演咗呢一个唔知反手嘅。唔知道叫做乜嘢啦，反手锁人技。 因为已经系望住嗰个靓仔，基本上嗰啲咩招式都其实睇唔得好清楚噶啦。 就变咗咧，喺嗰个攀石墙嗰度嘅人群咧，就移师咗去隔篱嗰个档摊啦，就去睇呢个智慧术。咁原来咧，即系问多少少咧，佢系呢一个以色列智慧术嘅示范嚟嘅。 哦， 系啦。咁当然佢入边有啲课程单张啦，咁我就冇再睇落去啦，我都继续去变翻神韵嘅阿伯喺度喐紧嗰啲橡筋带啦，试紧唔同嘅健身器材。 哇！但得意，原来喺呢一个展览入边咧。有智慧术噶， 系啊， 即系原来佢系属于即系休闲运动嘅一种嚟嘅咩？原来系我而家先知道。 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就系有少少可悲嘅，即系事关咧，你谂下呢个运动消闲展览咧，已经系书展嘅最高嗰层啦，一定系最少人行啦，即系平时商场最高， 失缩咗一角， 系啦，失缩咗一角啦。然后入到去咧，其实个环境都有少少令我失望嘅，即系香港嘅运动意识相对地低啲啦。咁你讲得一个展览，我希望就好多。运动的爱好者在那里啦，咁但是有一半咧都是卖产品，咁我理解的，即系好似书展咁啫，大家易啲手购。但原来咧另一边咧系摆紧一啲好似旅游展咁嘅嘢噶，因为佢有好多唔同日本各省县嘅一啲 booth 喺度摊位， 连埋旅游展 系啦，我感觉咧就简直系觉得喂运动消闲展览，原来唔系运动作为消闲展览啦，系运动与消闲展览咯，嗰个感觉系有少少差嘅，但系我都几欣赏入边系有唔同非常之有质素嘅摊位。 系咁嗱，头先阿你。都就讲开即系以色列智慧术啊嘛，其实讲真的，我真系咧都唔系好知道究竟个特色位喺边度。其实你有冇深入了解过咧？喂， 我相信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呢一个以色列智慧术咧系一个以色列嘅国技嚟嘅、因为喺当地咧佢哋每一个人都要当兵，咁所以呢一个智慧术咧就相信系嗰一度流传落嚟嘅一个智慧术啦。咁、而佢最基本嘅概念咧就系、是、用一个最低但是足够的武力。 咁啊令到敌人唔再追击你，同埋自己可以尽快离开呢个现场。咁呢一个咁样嘅自卫术咧，系比较适合一打十啊嗰种以寡敌众同埋保护自己为先嘅。咁主要都系即刻阻止咗你即时嗰个可能俾人围攻嘅危机啦，然后就离开个现场保护自己咁样啦。咁其实佢嘅招式都几容易嘅，即系望落啊吓，嗰、那个阿 Sir 就话基本上咧可能上一两堂你都会学到几个招式噶啦。咁但系我相信啦，最紧要都系你个准程度同埋你个力量啦。 系，不过我都听讲过，其实即系以色列自卫术咧，佢嗰个学嘅技巧都唔算话好难。佢话即系就算嗰啲学嗰啲人咧，自己本身亦都唔需要话拥有啲咩武术啊，又或者系搏击嗰啲嘅根底咧，都好似话可以好快就学识啊嘛，咁啊或者有机会嘅话，睇下搵到你嗰个靓仔教练咧，真系 倾偈啦，我都想啊，唔该你啊，胡嘉伦， 叶师傅，可唔可以收我为徒？ 切事， 使开啊，肥仔，唔得。工弟热茶，情愿来为师傅淋花。咏春威力无穷，如练成其他不用怕。木桩不是木头，有孕育情感的木瓜。但它虽是弹牙，其实系师公食家。风中转吧，巴拉巴拉出手啦，巴拉巴拉出手砌吧，叶问话武术如浪花，巴拉巴拉师傅训话，巴拉巴拉玩玩下，巴拉巴拉师傅责骂，叶问话我好鬼马。日来为师傅通淋巴，咏春威力无穷，如练成其他不用怕。内心怎乱如麻，情愿如情感的傻瓜。练功不练内容，其后来浑身都是痛。巴拉巴拉风中转吧，巴拉巴拉玩玩下，巴拉巴拉出手砌吧，叶问话武术如画画，巴拉巴拉身体向下，似手似根似发发，巴拉巴拉师傅责骂，叶问话我好度假，叶问问我食唔食下，问话你先跳叉叉，叶问问我食唔食瓜，叶问话睇得好花，叶问闹我大条道理，叶问话我骨骼精奇，叶问问我去边处做尖，叶问在风中打转，叶问你是我的灵魂。叶问咪再成日闭目养神，我个名叫做伊神，你收过跳腾我就有啲肥腾腾，你成日着长衫我都有时着裙。叶问我一见你我就会手震，叶问你一见我就头痕，叶问我已经长大成人，叶问你好喇喇能教育张折凳，我带你上掌门人，你小龙个龙啊，叶问个问，叶问你做乜揸住我条橡筋？喂喂。 叶问做乜咁快走人啊？ 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好，翻嚟继续讲呢一个啊，你哥啱啱去过啊，睇过嘅呢一个运动消闲博览。咁啊，仲有啲咩得意嘢你睇到啊？ 嗱，仲有一样一得意嘢咧，我觉得一定要介绍俾你嘅，胡嘉伦。 系咩咧？ 就系、是、呢个 AR 嘅扩展实景对战竞技。 咦，得意喎！AR 头先又唔见你话智慧术同埋攀石得意，一讲打机你又咁精神。 喂，咁就系因为你讲 AR 啊嘛，因为嗱，大家。都知道啊！如果有玩开唔好话游戏啦，即系稍微留意一下科技嘅话，都知而家好多嘢都会结合咗呢个咩 VR 啊、AR 技术噶啦。咁 AR 简单嚟讲就系咩咧？就系、是、喺我哋嘅现实啊实景入边咧，加入咗一啲嘅虚拟嘅元素啊嘛。咁你系咪都系有呢一方面嘅体验咧？ 系啦，佢个场地咧就大约我谂系7米×7米咁上下嘅正方形啦，跟住之后入面呢就企咗六个人嘅、就3打3，咁、每个人就一定係戴嗰个 AR 嘅眼镜呢，其实就好似 VR 眼镜咁样嘅，咁佢就应该出面有个电视机都望到佢哋望嗰个画面㗎 嘛， 其实就佢哋手腕嗰度呢亦都挂住咗一个仪器嘅，咁就无疑呢佢哋每一次出拳就有一个实际嘅拳风睇到啦，係啦，咁就大家喺出面睇緊佢哋就喺度打緊拳咁樣囉，每一个拳风你击中对方呢就有返。 但係你要睇嗰个电视荧幕先至觉得好睇喎，如果睇佢哋真人嘅话呢。 老实讲啦，真人呢我喺旁边睇係真係觉得有少少 嘅。 同埋即係你明唔明啊，唔係专业嘅运动员啦，你个出拳就一定唔会快很准嘅感觉啦。就好似呢嗰啲小朋友啊或者嗰啲阿婆打交呢冇乜力咁样嘅。係啦，咁同埋我相信大会唔想有任何损伤啦，每个人又隔得好开喎，就好似对住空气打拳咁样。 咁系咁挥啦。 係有少少搞笑。 所以其实佢哋去体验呢样嘢嘅时候，佢哋係要企定地，唔可以周围行嚟行去嘅，係咪？ 係啦，我相信佢哋嘅要求系咁啦，但係我嗰脑海第一个画面浮现嘅呢就係嗰个挑战者一号啊。最后嗰一幕呢咪成条街啲人喺度唔知打緊乜嘢嘅。就係嗰个感觉囉。你又睇唔出去打啲乜嘢喎，因为你第一个路口行入去你就见到啲人好似喺度喐緊隻手，唔知扮猫嘅，直情都系唔似打拳嘅。咁但係你转过去呢见到个大荧幕你就睇到我原来有拳风嘅。 不过咁样样呢一个就因为嗰个嘅即係大会啦，限定就称为咗安全为由，通常都系要你企定定，唔会俾你周围行，毕竟即系空间啊环境啊有限啊咁。咁但系其实呢一啲技术呢，我想话佢已经系结合到呢，基本上你如果有一个好大嘅空间，因为你要明白佢戴咗眼镜，佢除咗系睇到啊大家睇到嗰啲即系虚拟嘅画质啊一啲嘅即系嘅元素以外呢、其实个实景都睇到㗎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呢照计就理论上啊，如果系一个好大嘅环境、安全嘅情况之下呢，佢哋入面加入呢一啲即系 AR 元素呢係可以做到好多嘢。即係实际上面你可以即係照样地我哋喺现实入面呢要做嘅嘢佢做到啦。再加上就係加入咗一啲嘅 AR 元素，一啲虚拟嘅元素入去嘅话呢、令到你本身即係做緊哪怕係一个游戏又好啊、又或者可能一啲嘅训练又好啊，係可以令到嗰个嘅效果係倍升上去囉。 喂，你唔好讲到咁远啦，直情讲早排呢，即係都唔係早排呢，再上一两年啦，嗰时嗰个精灵训练游戏咧，其实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因为个游戏夜妈妈唔听收音机唔睇电视就走落条街度行噶，为嘅就系捉嗰啲精灵啊！咁同埋嗰时又话咩全香港第一个搜集晒咁多个精灵嗰一位男仔咧，都花咗好多时间同埋脚骨力先储得齐咁多精灵噶嘛？ 系啦，仲要睇彩数咧，有时候仲要睇你遇唔遇得上噶嘛？不过嗰时候个现象真系好奇怪。因为我真係我试过呢、這个啊真係大家错过咗係好可惜。 係点呢， 因为嗰陣时候我特登走落去九龙城嗰啲公园呢，咁、真係尤其是佢特别指定呢就係、唔知摩士公园嗰边啊。 係啊 係啊，就係话就有好多精灵。 有啲特别嘅精灵嘅，佢嗰时係每个地区唔同地区有特别嘅精灵。 嗰个奇景之特 別有趣呢，就係你去到嗰個地方啦，你會見到平時一堆個樣睇落去都唔似做運動嘅人呢就圍住個足球場足球場入面真係有人踢緊波 喎。 嗰啲人就會話啦，你足精靈行遠啲呀，我阻住我哋即係霸咗人哋球場，足精靈都算。咁呢我甚至乎去過呢，你有冇試過即係11、12点呢、 嗯、 去一個熄曬燈嘅球場係依然燈火相承。 咁犀利。 係依然好多人係唔願走，繼續留喺個球場旁邊徘徊，就希望可以捉精靈都算。跟住呢你因為嗰啲精靈喺嗰個地方捉係會捉曬，忽然之間呢會聽人大嗌話嗰邊有啊，跟住你會見到有一大堆人講緊嗰度閒閒地，真係有100人喎、 啊。係係。 係走鬼一般呢，係衝住同一个方向嗰度，唔知系为捉啲乜嘢而跑喎！哇，即系你嗰个嘅团结咧，嗱呢啲咪香港精神咯，就话系。 喂，所以其实我都嗰排即系身边好多朋友，因为呢一个 AR 嘅技术咧，系体验到运动嘅乐趣啊。 不过其实我都想话咧，即系其实你讲紧无论系即系。培养你一个即系对于嗰个运动产生一个兴趣又好啊、 嗯， 又或者一个嘅专业训练都好啦，嚟紧都系噶啦 ，VR 啊 AR 嘅技术咧都应该会加入去噶啦。咁当然我谂即系头先阿 Nicole 讲开呢一个嘅博览啦，都想大家体验一下嘅。即系嗱，除咗真系讲紧以往大家传统一啲嘅即系体育训练器材之外啦，亦、嗯、都讲紧一啲嘅科技点样融入喺呢一个运动嘅项目入边啊嘛。 系，确实系啦，因为佢有另一个摊位咧，即系。營動香港體育基金啊，咁佢就係擺咗好多部單車機喺度啦。咁一般嚟講，你喺一個咁開心嘅展覽入面見到單車機，真係毫無興趣，亦都唔想踩上去噶嘛。咁但係佢就係做咗一樣嘢。單車機駁咗落一個電視度，咁你一路踩單車嘅時候咧，其實就模擬緊幾個人嘅比賽咁樣啦。咁、哦、所以咧，令到你本身踩單車機好悶嘅，可能好多人啊踩單車機都係望緊韓劇啊，又或者塞住隻耳仔聽歌咁樣。咁但係有一個畫面上面嘅豐富咗咧，成件事就有趣好多啦。 係，但係嗰個熒光幕，我想話佢嗰個係一個好似真係遊戲嘅樣啊嘅一個即係畫面啊，定係實景啲啊，好似真人咁㗎？ 其實咧就係、是。有少少实景动画咁嘅感觉嘅，好似森林咁样嘅，就踩紧一啲森林嘅路。咁但系我觉得唯一美中不足咧，就系而家有好多一啲比较唔系贴住眼戴眼罩嗰种 VR 技术啊，反而系可能成个画面咧，仲有一啲360度嘅投影。 系， 咁你都已经有嗰、那个速度啊，同埋、 啊、 有个环境现实嘅感觉啊嘛。咁我就觉得有少少美中不足。如果佢嗰个投射可以变大型嘅。360度咧，我相信嗰个就一定排眼长龙嘅。 哇，真系好难服侍啊！而家做运动做到咁样样嘅咩？ 喂，要求进步噶嘛，系咪啊？ 系。 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好啦，咁啊讲完即係嗰啲科技嘢啦、嗯、我哋又讲下啲即係嗱最关心嘅，因为真係去到呢啲所谓即係运动博览呢，我成日都会好好奇啊，究竟有啲咩人会摆啲乜嘢嘅摊档，有啲乜嘢嘅商品介绍，又或者甚至乎你都好想藉住一个嘅博览去从而了解一啲即係体育嘅项目啊、嗯、又或者近排啊而家兴起玩啲乜嘢㗎嘛。咁、 嗯、 即係我諗当中你Nicole亦都有睇到一啲㗎啦。 係，因为佢仲有一个我哋之前都有谈及过嘅，就系街头健身嘅摊位。 哦，佢由街头走咗去呢个博览入面嘅话， 系啦，上咗呢个博览馆，系啦。咁咧，其实点解又系吸引我嘅眼球咧？就 因为啲人唔着衫啊， 唔系唔着衫。 上次我哋讲开玩街头健身玩得劲嗰堆，通常都一定除噶嘛。 嗱，佢哋全部都好大只嘅。 你行入去明显就想睇下，咦有冇除咧？ 我入嘅， 做乜唔除啊？咁啊，啲冷气真系唔好冻啫嘛， 即刻熄冷气。唔該咁，唔係嘅，咁因為佢哋咧喺嗰兩日咧，即係星期六日啦，週末啱啱嗰個週末啦，就有一啲叫做街頭健身嘅比賽。咁開頭咧我就見到哇，好多人圍住啊，同埋有啲音樂嘅。咁睇真啲咧，佢個攤位嘅設計啦，就係、是、好似一啲攀爬架咁樣嘅，幾支單槓。跟住有一啲咧就係雙槓咁樣嘅，即係可以撐起個人咁樣啦。咁佢哋嘅選手咧就播放自己喜愛嘅音樂啦，然後設計一系列嘅花式啦，就真係有少少似體操運動員嘅，但係就大隻版，同埋就全部 主要啦都是做一些健身动作为主的，咁就是用这个评分准则去看哪个是赢出这个比赛。事关呢嚟緊他们好像说有一个是在沙滩举行的街头健身比赛。 哦，咁其实都是一个表演性质嘢嚟㗎喎。 是的，他就说我看那一日呢就是有音乐啦，咁然后第二日呢他们就是着重个下数，就是他们不是普通这个人体上升，而是人体上升之后呢就要再好像擒上去撑翻起个人咁样嘅，咁就用呢一个下数嚟做嗰个增胜嘅指标， 即系斗多， 边个做得多就赢。 哦，但系好得意嘅，因为咧嗱，头先你讲啊，即系街头健身入咗呢一个博览入边，咁啊摆咗个 booth 啊，咁大家可以睇下。 嗯。 嗱，咁但系我觉得当然个最大嘅目的都系想推广街头健身呢样嘢啦。 系。 咁但系实际上面呢一个档有冇啲咩商品卖？因为嗱。成日都谂街头健身就系讲紧就地取材啊嘛，即系你屋企有啲乜嘢或者喺嗰条街有啲乜嘢，你就攞嚟就健身啦嘛。 系系系。 咁所以头先你听阿力哥讲都系噶，喺嗰个嘅摊档嗰度，佢 智慧术嗰个摊档都有啲橡筋带俾大家感受下。 系啦，咁但系你冇理由真系喺嗰个摊档入边买几条栏杆啊、铁管啊、铁通翻屋企摆噶嘛？即系其实佢嗰度有冇嘢买嘅咧？ 嗱，佢就冇一啲直接嘅商品贩卖嘅，咁佢就。其实我相信啦，佢最主要嘅原因咧，因为佢嚟紧有一个街头健身比赛， 就系、是、你讲 就想推广 沙滩嗰、那个， 系啦，同埋因为佢我有问多少少详情咧，佢就邀请咗一啲叫做国际级嘅选手嚟嘅、 哦， 所以嗰个咧。在运动消闲博览入面的那个比赛其实是一个选拔赛来的。 哇。 所以呢就叫做香港街头健身的好手都已经在那里表演过一次了。 哇。 亮相过一次。 看怕你当日成日都留意在这个摊档前面都不愿走。 哇因为真的 好看。我在这里海选啊我在这里看诗不愿走。 因为他还有一点就是说有一些特别特别的食物餐单，类似是特别的食物盒咁样啦，就唔知点样订购嘅，咁咧嗰度详情我就冇再去睇。 你唔帮我问一下嘅，呢啲对我嚟讲好紧要噶、哦。 你自己去睇啦，唔好阻住我啲时间啊。 系咩？你啲时间用晒喺嗰度唔够使啊嘛？明白明白。 你知唔知？其实咧，真系我头先咪话咧，唔知点解喺一个运动消闲博览入边咧，有几个日本嘅摊档啦。咁但系兜嚟兜去咧，我都真系要企喺嗰度睇几分钟，我先肯走咯。每次经过嗰个角落。啊！哇，好犀利喎！呢、這个又望两眼先，咁啊再经过一个，喂呢、這个唔错喎，咁样系啦。 喂，但我好想知咧，即系其实我哋成日都讲话街头健身咧、嗯，即系仿佛都系一个男性啲嘅玩意噶嘛，有冇女仔嘅咧？真系。当日你有冇见到有啲女仔即係喺会场啊嗱哪怕係参赛应该参赛就冇啦。但係即係我意思係即係就算唔係参赛嘅围观嘅有冇一啲嘅女士啊对于即係街头健身好有兴趣啊即係同嗰啲教练喺度研究啊例如话啊点样做嗰啲动作啊又或者嗰啲餐单啊诸如此类嗰啲有冇嘅呢喂。 梗係有啦你面前嘅我咪其中一个。 你识男仔你嘅目的嘅基因基本上就同个运动冇关。哇好大隻喎、啊、你呢个。点样操出嚟咧？即系啲有啊，摸下人哋嗰啲咯。 你对嗰个运动感兴趣系第一步嚟噶嘛？ 系 咁我见到都好多女士驻足嘅，因为大家都觉得嗰个街头健身嘅项目几有趣。咁但系的确啦，男士系为多嘅。 系啦，通常都系啊，因为讲紧操，因为同埋佢嗰个操出嚟嘅线条咧，我谂系男士系渴求多过女士咯。女士通常唔会想操到咁粗线条 嘅 啫。 系嘅， 太 劲 啦，你都系。 即系女士可能主要追求嘅系马甲线，都已经非常足够。 咁嗱，讲真啦，即系我哋成日都讲话，即系尤其是啲运动博览咧、嗯，即系好似男仔就或者好似感兴趣啲啊。咁入边有冇一啲嘅 booth 咧，特别会系即系女仔会留意关心多一啲噶？ 我相信就系卖太阳帽嗰一档咯。 点样？ 喂，咁你知 点解唔系你无端端会有档卖太阳帽咧？ 唔系，因为佢系集合咗好多香港，我相信系代理商。 商啦，又或者一啲零售铺头嘅摊档喺度嘅。咁其中你嗱，即系远足行山系好多香港人中意嘅运动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哋咪促销太阳帽咁样咯，平时可能300蚊嘅，今日特价100蚊，限购100顶。 系啦，今日头得一个，限购100顶啦。 不过你就可以打俾阿黄师奶同埋陈太问下佢哋有冇需要啦。 限购100顶，有冇买100顶太阳帽咧？真系我都觉得好得意。 系啦，因为我就见到可能佢嗰度嘅体育用品咧，就唔系话偏向一啲好专门嘅，有一啲好专门嘅， 因为都有名你讲啊嘛，消闲都有喺入边噶嘛。 唔好再提伤心事，我真系有少少失望噶，我要再讲多次。咁但系佢专业嘅领域咧，可能系一啲潜水器材啦。咁但系潜水器材其实都，我相信好少香港人会有一套喺香港，所以佢都可能卖紧就系话唔知几百蚊去潜水浮潜玩一日咁样，系连带卖紧呢啲商品。 系咯，未必需要自己拥有一套。 系啦，咁所以比较大路啲，可能就系卖紧水樽啊，卖紧太阳帽啊，呢啲个个都要 佢。唔系咁啊讲，即系嚟紧又暑假啦嘛，咁可能即系都户外活动啦。就算不是行山都好，你行去外面公园，哇太阳晒，一顶帽可能不够遮啊。 早知我就买顶给你行下去乐富吃饭啦。 对，那你又不走，讲完之后没买真的有一个讲我听啊，真的 激鬼死。我觉得乌加伦你黑一点型一点嘛，但是呢其实那个展览里面呢其实都有一啲新兴嘅运动，我係睇到好似越嚟越受香港人欢迎嘅。其中一个就係个直立板啊，湿啊。 哦，系 stand up paddling， 系 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玩过， 冇啊。 我嘅第一次湿体验咧，就系好耐之前去石澳，有一啲侧边咪有啲沙滩铺头咁样嘅，即系卖沙滩用具， 通常都系啊，系啊。 嗰度有得租嘅，就唔係好貴。咁但係我知道而家呢香港都有一個直立板總會啦，好似就係西貢嗰邊多啲，咁就有老師可以教埋你哋嘅。其實就有少少似一個大型嘅滑浪板，但係就企喺上高，然後就蛙艇。咁我第一次嘅感觉呢就係都辛苦嘅，因為平衡力啦，同埋其實你企上塊板呢都要啲体能嘅，唔系咁容易嘅，始终你唔系脚踏实地啦，好似你爬上只艇仔度咁，你都要用啲力啦。咁企咗上去之后，你慢慢撑去浮台咧，其实都有啲攰嘅。特别可能你如果少啲玩平衡相关嘅运动咧，你开头你啲脚趾会好用力咪实块板啦，希望去稳定个中心啦。咁其实玩完之后咧，成个小腿啊，特别小腿咧前边嗰嚿骨隔篱嗰啲肌肉咧，如果你用得啲脚趾多，其实好攰噶嘛，我嗰次就好强烈呢个感觉嘅。咁过往咧，我嘅直立板体验就好多时系借啦，又或者参与一日嘅体验活动啦。不过咧，今次喺呢个展览入边咧，我都见到有如果冇记错啦，可能几间嘅摊位都卖相关嘅产品，好似越嚟越多香港人中意玩咁样咯。 咁啊，似乎呢一个运动都可能会慢慢再普及一啲，都唔出奇喎。 都系，同埋我相信企喺上边玩都几型嘅。即系之前记得有一个娱乐新闻，就系影到阿吴彦祖玩呢一个直立板咧，好似孤独老人咁样喺个海面玩紧。咁当然啦，佢系因为嗰个系吴彦祖啦，个画面系好靓啦。咁不过我相信呢一个系越嚟越多香港人中意嘅一个体育消闲运动啦。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